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，姑娘啊，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？ 伤我心，他伤得那么重，像块

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今晚继续带你回顾易那新年九六九电台致敬经典演唱会当晚的歌曲。演唱会的第三个篇章叫易那新年的流行岁月。都说音乐是心灵的远方，远方是脚步的梦想。当年的流行金曲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满满的回忆。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，歌曲龙的传人正式问世。1985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，这首龙的传人一经唱响，就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，而龙的传人也成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别称。当晚我们邀请了内地嘻哈京剧跨界歌手，2014年星光大道年度人气王王子哥来演唱了这首歌曲。现在我们就再来听一听由张敏敏演唱的版本。 虽不曾听见黄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随着新年的临近，春运高峰期已经悄然来临。春运是一年中客货流量最集中、人员流动最频繁的时段，也是交通事故的一发高发期。与往年相比，今年自驾回家过年的人增长幅度很大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提醒大家一些事故高发路段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，请提高注意力，谨慎驾驶，团团圆圆过大年。在市区中有许多的行车事故高发路段，比如医院、学校、车站、市场路段，这些路段人员密集，一定要降低车速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提高注意力，鸣笛通过。大货车、油罐车经常会过快驾驶，超载严重，很难做到刹得住车。在高速上行驶时，过急弯道很容易侧翻，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。在行车过程中，还是尽量远离大型货车。在没有交警执勤、无摄像头、无隔离栏的路段，由于一些路口在接近红绿灯的路段开始越变越窄，原本可以通过三辆车的路，到此就只能通过两辆车。如果道路中间还安装了隔离栏，很长一段距离都没有地方掉头，因此会有不少车辆会违规掉头，因此而引发车祸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机动车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实际道路的交通标志和信号灯的指示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通行，要在允许掉头的地方实施掉头，不要贪图方便违规掉头而酿成交通事故。如果是夜晚，需要特别注意有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闯红灯。在交叉口路段，原本多条车道并道时，经常有抢行拥堵的现象，如果还设有公交车道，出现车辆交叉行驶的情况，极易发生事故。所以要在复杂路段行驶时要控制车速，注意观察，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，通过红绿灯后最好慢行，注意避让并入车道的车辆。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过一个好年，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把温暖与安心带回家。 海，不可以变裂开。幸福同升起，彼此献上自己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反反复复，情

似是浓，却仍然很淡。天早灰蓝，想告别，偏未晚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